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演出公司和保利券将在五月推出两部话剧新作，分别是融汇了老舍先生六部短篇的话剧《老舍赶集》和改编自龙一原著小说的话剧《潜伏》。请听报道。 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这部作品叫做《老舍赶集》，是由方旭自编自导的话剧。方旭曾经指导过《二马》《我这一辈子》《猫城记》等多部老舍先生的作品，他的改编也得到了老舍先生的女儿舒记和儿子舒乙的认可。他们二位也将担任话剧《老舍赶集》的文学顾问，而曾经出演过电影《骆驼祥子》的老艺术家斯琴高娃将作为艺术顾问。这部作品将延续话剧《二马》的全男班阵容，也就是说，所有角色包括女性角色都将由男性演员扮演。这部话剧融合了老舍先生的六部短篇小说，分别是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创造病、牺牲、黑白里、邻居们和我的理想家庭，按照不同的场别去讲述六个满含家庭生活温暖的故事，展现老舍笔下普通平凡的生活气息。而在保利剧院首演的话剧《潜伏》，剧情则为广大公众所熟知。这部话剧获得了原著小说作者龙一的授权，将会对原作的情节进行调整，以女主角翠萍的视角展开叙事，颠覆小说和电视剧当中以余则成为主角的印象，而余则成的扮演者则是洪建涛，而胡可和包文婧将会共同出演翠萍这一角色。演员阵容当中还包括相声大师马三立的孙子马小川，以及在电视剧《潜伏》中饰演马队长的范雨林，他在话剧版本当中依然会饰演这个角色。舞台上的潜伏故事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5月16号保利剧院将会揭晓这一答案。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舞台剧《忐忑》今晚登台仁义实验剧场，大龄未婚男钱明忽然遇到了一个自称是他老婆的女人，但有一天早晨他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老婆拿着菜刀恶狠狠地问他是谁，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样的故事实在离奇。邵泽辉执导的戏剧《彼岸》今晚亮相国家大剧，这是一部关于北漂生活的话剧，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当代北京的真实故事。这是一个群像式的作品，其中的生活琐事和情感片段虽不惊天动地，却让许多看过的观众念念不忘。杰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俄罗斯作曲家系列之六穆索尔斯基经典作品音乐会今晚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第二场，他将带来音乐会版本歌剧《霍万星娜》，这也是这部歌剧作品首次在中国完整上演。本周六，舞台剧《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将在 A33 剧场上演，这是郑渊洁经典童话之一的《舒克和贝塔》改编而成，由开心麻花团队制作。作品讲述了会开飞机的老鼠舒克和会开坦克的老鼠贝塔发现克里斯王国惊天秘密的故事。一部适合带上孩子一起走进剧场的原创童话芭蕾舞剧《九色鹿》将于本月23号到25号在北京天桥剧场亮相，这是中央芭蕾舞团继《鹤魂》和《敦煌》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原创芭蕾舞剧。这部作品是中巴首次专为孩子们打造的童话芭蕾舞剧，同时也是中巴舞蹈学校的同学们首次以整台舞剧表演的形式向社会各界进行汇报与展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 四时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北京时间16: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今天我们接着追远大前程。 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我们俩想设计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什么来着？ 你如果遇上了一位大姐大式的人物，他说要跟你好，你愿意吗？ 你是愿意啊，还是愿意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而且正在追我们在追的远大前程，可以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 有人说了，我老婆就是娶了之后才知道 是终于是抱上大粗腿了是吧。 这个湖南卫视播的远大前程已经播到27集了，虽然说口碑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剧情还在不断的发展，也希望它能够逆袭，毕竟还有60集是吧，总共 一共60集，够长的，而且特瓷实啊，每一集都1个小时。最近这几集啊出了一个新人物啊，就跟我们刚才设计那个互动话题有关系，这就是13太保中唯一一个女子，她叫阿俏，这就是一个大姐大式的人物。 其实这个戏吧，有人说配角拯救了他哈、那隔那么几集就出来一个配角，这个阿俏是谁演的呀？张黎演的。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演员有没有印象啊？反正是颜值是够高的，够靓丽是吧？ 我觉得他们可能最近宣传也跟上了。前两天我看微博，打开那个开机屏幕就是他，还配着4个字“远大前程”。 这阿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当时的话叫包打听，就是什么事儿都知道。就他那时候就是好像有网络啊，这个人脉很广，你要想找个谁，要想搜索个谁，你找这阿俏就行了，相当于现在百度什么的，我觉得。 我认为阿俏是个什么人物呢？他是一个经营娱乐场所的人物，他开娱乐场的。 对，你就上说做娱乐节目的。 嗨，这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人家是吧，这个各方面的人物哈都能够了解，都有关系，盘根错节，而且你看在这些戏里面各方势力都对他是敬畏有加，不敢得罪的。 必有过人之处，是吧？要不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子，怎么可以在这个地位上啊，这13太保唯一一个女孩就立得住呢？ 话说啊，这个戏里的两大主角红三儿和林依依啊突然分开了，为什么呢？红三儿要订婚宴了，林依依呢不辞而别，红三儿到处找也找不着，但是在他的订婚宴上居然出现了，他已经成为了戏里这个啊什么公司啊，永兴公司二哥的四姨太了。这个时候让这个红三儿一下子就觉得懵了，于是带着他私奔了。 这个还是比较 surprise 的啊！这个关于这个情绪啊，他感情的这个转变，我们编辑其实觉得还是这个怎么能这么快就转了呢？一会儿咱们可以好好聊一聊。 但是啊，这场戏还是非常好看的。不过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给大家演绎的是，红三还没找到林依依啊，托这个刚才米夏说的包打听阿俏去找这个林依依，但是人家说了有条件，什么条件呢？看上了。 对，这个阿俏大家可以仔细的虽然看不见啊，但是你听她声线里的那种感觉，她非常的妩媚，非常的好看。听听她和红三儿对话。 先声明，不是我的人不懂待客之道，而是你们太不懂规矩，到了我的地盘不自报家门，还直呼我的名讳。 我的人自然会动手了。 是是是，是我们错。 红三先生是吧？ 哎， 大姐叫我红三儿，或者直接叫我三儿就行了。 不敢。红三先生贵为永兴公司四当家，因租借华府探长， 又是余杭新的乘龙快婿， 我哪里敢怠慢呀？ 大姐消息果然灵通。 算了，我跟陆先生也算是朋友，今天的事不跟你们计较。 多谢多谢，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大姐知人快语，我就不多啰嗦了。是这样的，在下有位朋友不见了，他叫林一，这个人对我特别重要。我今天呢还带了一幅画像，希望大姐帮我找一下人。 哎，你现在的身份至少坐拥英租界巡捕和永兴公司两大势力，跑到我这里来找人，笑话。 在下不动这些势力，自有在下的难处。 难处我不听了，先谈条件再提要求，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啊？ 我刚讲了，这个人对我非常重要，所以只要大姐你提条件，我一定尽力完成。 那就是说，我提什么条件你都会答应？ 大姐开口便是，让我红三上九天揽月，还是下五洋捉鳖，我一定竭尽所能。 我的条件你听好了。 大姐开口便是。 我要这位沈达沈教授。 米三姐， 我为什么就是三姐了？到这儿，反正大姐也不好听，那你就三姐吧。啊，来吧，二弟。 因为 啊， 因为我有一个是吧？二哥、 四妹夫、 三哥， 三哥啊，是山东的吗？嗯， 这位朋友说了，米夏就是大姐大，我愿意。 你看，这都是有眼力的听众。 但米夏从来没有演过这种啊。开娱乐场所的大姐， 开娱乐场所，你说的好委婉呀。 对，米夏一般演的是什么样的大姐呢？是吧？比如说什么职场当中的，是吧？那城市里的， 职场当中人家能叫大姐吗？嗯、一点 office lady 的感觉都没有，还大姐 啊？穿 Prada 的大姐。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就这阿俏，你发现吗？ 嗯， 她那身啊，都是飘的。 其实有拐弯， 就是。他那个都是气声， 嗯， 你知道吗？就特别自信、特别牛的人说话都不大声喊，就是他很有优越感，心理上是有强大的优势的。所以他看着红三儿的时候，就这么细声细气儿的这么跟你聊， 嗯、哦，但是呢，他每一个拐弯的地方就能够显示出他所谓的俏字啊、 哦， 或者是能显示出他对你的那种态度。 哎，你们是看不见我搭档啊， 嗯、 就我搭档跟我聊这些的时候吧。哎，人一般人就一个兰花指，他这俩手都是兰花指，要不你演阿俏吧？ 对，我心里就在想哈、啊，我要是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 啊？那你演这个吗？啊、行吗？ 洪先生，不是我的人，不懂待客之道。 你这明显老了，你知道吗？ 还是你们太不懂规矩？ 你这是四十的，还带一痦子，我跟你说。 哎，我插一下，昨天你没看吧？昨天那个。 啊， 就是他们逃难去了，逃到乡下。 哦， 然后呢，出来一个著名的演员。 谁啊？ 问问大家。 顶配。 然后我看那个，对，顶配，顶配。然后那个字幕弹出来的都是三个字：魏忠贤。你能想到谁吗？ 谁演过魏忠贤呀？ 嗯，台湾的演员。 哦。 嗯。一会儿问问大家。 盛伟说：“如果我老婆是大姐大，我当然愿意啊。” 好。 您现在已婚未婚呀？啊。 那看看米夏能不能演出这个风格来，好吧？ 哦。行、 嗯、 我现在说话就气声。 对、 啊、 我也特别想了解哈，说自己老婆是大爷大的，当时是你老婆主动还是你主动？ 是吧，盛伟，跟我们聊聊啊。 嗯，米夏一会儿就要主动了啊，但是现在还没开始，现在是吧，在我这儿摆谱呢。 啊，摆谱啊哈、 嗯、 我这谱摆得非常优雅，我感觉他俩就跟进了盘丝洞似的、 嗯、 你不知道他是娱乐场所的老大吗？ leader， 然后旁边那些女的美女如云，哎呀特别的妖娆，这走路呢，这腰啊 都得晃几道弯。 好多观众都没看主角，都在看是吧后面的群众演员。 那群众演员绝对整了，我跟你说那鼻子，哎呦我的天。 来走。 洪先生啊，不是我的人不懂待客之道，而是你们太不懂规矩，到了我的地盘也不自报家门，还直呼我的名讳，我的人自然会动手啊。 注意拐弯啊。 我哪儿拐，我哪儿啊， 要拐啊，注意飘，飘是在拐 啊再飘，再飘一点哈。嗯， 是我们错了。 洪三先生是吧？ 大姐叫我洪三儿，或者直接叫我三儿都成。 不敢。洪三先生贵为永兴公司四当家，英租界华富探长，又是余杭兴的乘龙快婿，我哪里敢怠慢呢？ 大姐果然消息灵通。 算了，我跟陆先生也算是朋友，今天的事儿我就不跟你们计较。 多谢多谢。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成，大姐直人快语，我就不啰嗦了。是这样，在下有一朋友不见了，他叫林依依，这人对我特别重要，我今儿还带了一幅画像，希望大姐能帮我找他一下。 以你现在的身份，至少坐拥英租界巡捕和永兴公司两大势力，跑我这儿来找人真是笑话。 在下不动用这些势力自有在下的难处。 难处我就不听了，先谈条件再提要求。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啊？ 我刚才讲了，这个人对我非常重要，所以只要大丫姐你提条件。 大什么叫大丫姐？ 大丫姐 抽自己。不行，不够狠，再抽。 鼓掌。 来，我帮你冲。嗯， 所以只要大阿姐你提条件，我一定尽力完成。 那就是说我提什么条件你都会答应呢？ 大阿姐开口便是，让我洪三上九天揽月还是下五洋捉鳖，就是把张帆和刘孝还有 外加一赵亮买二送一， 我给绑来， 都是重量级的， 竭尽全能。 哎呀，我对这种身材不感兴趣啊。 那您到底要开什么条件？ 我的条件你听好了。 大阿姐开口便是。 这个时候大阿姐把自己妩媚的目光往旁边一转，看到了谁？ 看到了 香露。大阿姐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你这款身体不行。我要硬朗的。 这虚弱的卦象啊，这个。 对。 他看到了沈达啊。 哎。 然后大阿姐就说了，当然这时候戏里的停顿了好久，他就说、我要的，这不好。我要的就是这位沈达沈教头。 我的天哪。 没 这是踩着妖精尾巴了吗？这是 就他后面、背后那四个 啊， 跟班的不就乐 了，莺莺燕燕的啊、那些跟盘丝洞里的妖精似的，是吧？ 对 哦、 这个挺好看的啊，确实，我觉得张丽演的这段啊 啊、 还不是最精彩的，最精彩的我们今天还没出演 哦， 就是他和那个二哥，二哥谁呀、张万林 哦，那段冲突哈、 门口一一敌百的那段飙戏啊， 我觉得这个设置，这个形象设置的很好。 嗯， 你看《水浒》里头就是也有特厉害的，就类似于就是这种在江湖上有地位的女人啊，当然只出现了三个，但你想想他们仨都是什么颜值啊、什么这个身段，什么母大虫，还有什么来着，孙二娘， 嗯， 然后一丈青还行，但是嫁给王英了是吧。而然后这个你发现张丽饰演的这个小阿俏，她特别的完美，颜值也高，然后头脑还聪明啊，是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江湖中，她非常的跳脱。 哎，你说 啊， 我觉得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啊， 《新龙门客栈》里的 孙、 张曼玉， 张曼玉， 孙二娘， 哎，那里的她叫什么来着？那和阿俏还不一样， 不太一样， 不一样。那个就是更加的那种，怎么说，风骚啊？ 她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这样的戏，是吧？ 啊、 张曼玉她碰到了她，是吧？ 对， 有让她展示出风情一面的人吗？ 嗯，那地域也不一样，这是大上海，那个是啊， 是 那种感觉的。 对、 嗯， 另外呢，就是也有一点不感觉不一样，就是说她还有那种特别强势的劲儿，特别狠的劲儿。那 就是内在的。 前天晚上的、昨天晚上的戏大家可以看看。 哦，我觉得收音机前可能有不少听众真的就追了这个剧。你看我们众志成城说、你说那个魏忠贤那是李立群。 嗯，不对。 不是啊。 啊，李立群是晒晒够。 就坐飞机晒那个、 对，李立群的这个台词和我刚才说的魏忠贤的那个扮演者的台词是不一样的。 是吗？ 他有点疯疯癫癫啊，有点那个。 男的。 男的。 多大岁数？ 有点阴阳怪气那个感觉啊。 就是你本色出演吗？啊， 在一个动画片里啊，大鱼海棠是吧，那动画片是叫大鱼海棠吧？ 是啊，我还看了呢、 有过配音。 那是谁呀、 您去看看去吧、 是吧、 别耽误我睡觉了 啊。盛伟说我94年刚结婚，94年刚结婚的时候我管我媳妇儿，现在结婚20多年了，他和孩子一起管我，管得我一愣一愣的。 这叫风水轮流转。 盛伟，就凭你发这几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男人。 不是，我看他这个微信头像好像是在开防空炮。 请问什么是防空炮？ 是不是坐在一个炮座上？ 哪有怕媳妇儿的呀，是吧，都是爱媳妇儿他才能怕呢，是不是、哎，山外有山给我们的表演这个演绎点了赞啊，我们俩备受鼓舞。 那我们还得来听一段啊。 啊， 来听一段，就是这个大阿姐和红三儿的另外一段对白。 哦，这是隔天这个红三儿又来找他来了是吧。 一大清早你就出现在这儿，看来要找的人对你很重要啊。 大阿姐明察秋毫，此人和我是生死之交。 你一个人来的？沈达呢？ 我大哥这个人太过木讷，昨天多有得罪。大阿姐你不要和我们计较啊。 计较？这叫什么话呀？你有你的逻辑，我有我的规矩，你求我办事当然得有条件，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啊，大姐，您看这样行吗？咱们要么换个人。 换你啊？ 换我，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这事儿还谈条件啊？要是011我不找，随便上大街上给你拉个人回来，行吗？ 那当然不行了。 所以啊？ 可是我大哥这个人，他又太封建。太保守，你知道昨天怎么和我说吗？他居然和我说，他说如果非要让我和大阿姐那什么，那他必须得娶了我才行。 他真这么说呀？ 你可不是嘛，什么人，榆木脑袋就是。 那更好了，转告他，他若敢娶我就敢嫁。 大阿姐现在人命关天，我特别急着找我这个朋友，您别在这个节骨眼上再逗我了行吗？ 你是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我很清闲是吗？ 关键是大姐，你昨天才和我大哥见第一面。 人若对了，一眼可顶万年，人若不对，到死也是无言。沈达，我早知道他13太保里叫得上的英雄，为人正派，烟赌不沾，不欺世盗名，不以强凌弱。昨天一见，一身浑然正气不说，模样更是喜欢。当时我就告诉自己，阿乔，这才是你要等的人。 如此说来，大阿姐你是当真的？ 真，特别真。 好，那第一次没谈成，把人吓跑了。 嗯， 但是呢，011还得要找，于是呢，红三又回去了。 红三又回去就继续跟你谈，说这事儿有没有商量的余地，是吧？ 那咱再走一次。 我觉得他扮演的这个阿俏实在是太聪明了， 这次没有那么威严了，是吧？没有那么气场足够了。 因为毕竟是第二次见面嘛，但是他说话还是那种虚着的飘着的，证明他心里的状态是吧。 毕竟这次要谈情了嘛。 是， 如果这次通过红三谈好了啊，阿俏这事儿也就解决了，对不对？所以他不能老那么高高在上。 阿俏也算一圣女了，我估计 绝对的、 这么多年都没有碰上对的人。 一见钟情，沈达走。你们感觉这个音乐像要订婚了。 都牵了手了是吧。这个 嗯，我来了。 你把我吓回去了呢。红三来了啊！ 我来了， 道貌岸然的就来了。来就还找那种感觉，你把这音乐拉下来吧，要不感觉他想到了阳光草坪。 我感觉我们俩要跳这个啊， 对啊， 交谊舞了， 就是这还是拉下来吧。 啊，走， 要一段紧张的吧，啊，对，这多女土匪的感觉是吧？那个是小清新。 好，走。 一大清早你就出现在这儿，看来要找的人对你很重要啊。 大姐明察秋毫，此人和我是生死之交。 一个人来的。沈达呢？ 嗨，我这大哥吧太木讷，昨天都有得罪大姐，您不要和我们计较。 计较？这叫什么话呀？你有你的逻辑，我有我的规矩，你求我办事儿，当然得有条件，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大姐，你看这样行吗？咱们要么换个人。 换你啊？ 换我？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这还谈条件？要是林依依我不找，随便到大街上给你拉个人回来行吗？ 那当然不行了。 所以呢？ 我大哥这个人吧，他太封建又保守。你知道昨天他怎么跟我说的吗？他居然说，如果非要让我跟大姐那什么，那他必须得娶了我才行。 他真这么说的呀？ 可不是嘛，什么人呢？榆木脑袋。 那就更好了，你转告他，他若敢娶，我就敢嫁。 大姐，现在人命关天，我特别急着找我这朋友，您别在这个节骨眼儿逗我行吗？ 这个时候，这个小阿俏这个眼神就突然凌厉起来了，知道吗？就不跟你逗咳嗽了，这个时候就严肃了啊。 你是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我很清闲是吗？ 不是，关键是大姐昨天才和我大哥见第一面呢。 人若对了，一眼可顶万年，人若不对，到死也是无言。沈达我早就知道他，十三太保里叫得上的英雄，为人正派，烟赌不沾，不欺世盗名，也不以强凌弱。 红三说话呀。 还是你的 啊？红三不是我的了好吗？三儿，该你的了。 昨天一见。 哎呀，我这没有这行啊。那我看你的。 昨天一见。 哎呦，我您这是到了故宫了吗？您这是来来，你把这句演了吧。 昨天一见，一身浑然正气不说，模样我更是喜欢。 我为沈达的未来担心啊。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阿俏，这才是你要等的人。 哎呦，他这绝对是，绝对是啊！ 如此说来，大姐，你是当真的？ 真，特别真。 这大姐中间跳了戏了啊！ 真是， 你就像那个疯疯癫癫那，你刚才说那男演员，我跟你说， 哎，有朋友猜出来了 啊？ 谁呢？金世杰老师。 哦，对，是有点那个哈，跨界的感觉。 对，今儿我们有互动话题啊，如果找一大姐大，你愿意吗？你镇得住吗？以后啊，谁管谁呢？ 你这男人，你就有点自己狭隘的这种三观，你为什么要镇得住呢？ 嗯，我说问大家嘛。 哦，好好好。 啊，好，那即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四点有戏， 一会儿回来。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嘉裕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境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湖面里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君卫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方向，还有西四环定慧桥到四海桥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办。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我们上半段追了远大前程，下面我们来评论一下吧。啊，这个戏有将近60集啊，现在呢，看来每一集啊，足足一个小时，比一般电视剧要长1/3，但是剧情推进的还比较快，相对来说拖沓注水的情节还不是特别多啊。如果说你有2集没看，比如说我们这追这剧是吧？ 嗯， 好，后面的事儿就不知道了。 对， 必须要回看， 所以这是衡量看电视剧它这个剧情是否紧凑的一个标准。有的电视剧你隔4-5集你再看你都能续上，是吧？ 他们还在那掰扯呢，还在那纠葛，是吧？ 对， 是。 但是远大前程，你比如说你隔2集再不看，就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物， 对，或者说 你就得往回倒一倒， 这个人物就死了，失踪了， 对， 就是当老大了，或者是就被怎么地了。这个戏啊，而且也很多的线索也出来了，比如说最近这几集啊，有什么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这些历史上的情节哈，再加上呢，就是当时的工会、学生组织，还有各国驻上海的这种领事，包括这些商界都登场了，所以这里面还很多条线索了， 嗯， 情感的、复仇的，还有当时的这种历史事件的线索啊，都有了。我们也不知道最后他怎么才能够把这些线索一一的都捋顺了。 对，其实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和我们演绎的那一段的人物有关系啊，就是新出来的这个十三太保里唯一一个女性叫小阿俏，就是说你身边有个大姐大式的人物， 嗯， 下半句是什么？你接不接得住？大概是这意思吧。 他得多重啊！ 就是这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负担，就是你接不接得住是吧？ 嗯， 是不是这意思？你上次 我怎么感觉找到了贾玲的感觉？你身边有一位贾玲这儿的是吧？你接不接得住？ 好好练练吧，练成赵亮那样的，我估计能接住。 这位朋友说， 嗯， 米夏，你配出了马冬梅的感觉。 你看，这就是酸酸的橘子，懂我吗？是不是？马冬梅好听吧？ 对， 嗯， 马冬梅要演大姐大，哎呦，那是什么感觉啊？嗯、 马冬梅挺大姐大的，你不觉得吗？ 嗯。 是不是？ 是， 他不是小鸟依人的那一款。 然后自己穿高跟鞋， 你发现吗？其实就是做幽默、做喜剧的那个女性， 嗯、 她都比较大姐大。 嗯， 她都，你说如果你是个玻璃心，你在上面你一出丑，人家笑了，你干不了这个。 啊，你是说演员是吧？ 对呀、啊，你捋一下。 啊，我以为他说的是戏里的马冬梅呢。 马冬梅，戏里的马冬梅也这样， 我 觉得。 但是呢，最后都是自个儿倒霉。穿个高跟鞋崴脚， 没有，不是最后了，最后他还是得到幸福了吧？ 嗯， 是吧？ 好，再说到这个剧情啊，这个剧情很多网友在讨论这个编剧啊，红三儿从他的这个出身来讲吧，就是很重现实，很重利益，对吧？但是戏里安排呢，就是他在订婚宴上发现永兴公司二老板张万林要和四姨太这个在一起，而四姨太就是他找了半天没找着的林依依。于是他就决定和林依依私奔。 嗯， 这出戏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太突然了。是是 就是他以前一直爱的都是叫什么竹来着？ 啊， 就是他不是都要跟那个 于梦竹， 于梦竹他俩都要订婚了嘛？ 嗯， 于梦竹也是他一见倾心、一见钟情的那个这个女孩，然后他突然这个时候觉得。我好像对依依也放不下，所以就带着依依私奔了。 啊、 嗯、啊！ 就这种情节安排在电视剧里面，大家觉得合理不合理？虽然他对于梦竹肯定是一位一见倾心，但是他也知道林依依那种感觉是吧，怪怪的。所以呢，突然林依依出现了啊，他一下子找到内心的真爱了， 嗯， 私奔了， 嗯，我觉得合理。 反正电视剧这么编， 我觉得我们老问合不合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你觉得呢？嗯， 很多人就觉得不太合理。 我那天 包括那个张万林出场的那个感觉 啊， 也有点不太一样。人家订婚宴，你哈哈在那宣布自己要娶四姨太了，这感觉就是要强插进来这个感觉。 哦， 啊，你可以找一个更合适的场景，嗯、对不对？他有人说了，为了制造这个戏剧冲突， 哦， 大庭广众 显得有点刻意，是吧？ 有点这个感觉 啊、哦。 还有就是后来不是发现他们的去处了吗？他们不是被藏在一个乡下吗？然后这个张万林找人来追杀他们，杀着杀着吧，就杀到了一个吊桥上。 嗯，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段想到什么，很多人马上能想到就是杨过和小龙女那段。 他俩是在吊桥上吗？ 就是。 不是在悬崖上吗？我记得， 对啊，就是那感觉嘛、 啊。 最后他们吊桥掉下去了 啊 啊，俩人都差点那个掉下去了。后来呢，是林依依把一个那个绳子绑在了红三儿的身上， 哦， 然后林依依自己没拽住啊，没有力气了，咵自己下去了。 嗯，但是依依和这个红三儿俩人肯定都不能死，这大男主大女主，他要死了，这戏怎么往下编呢？ 就很多人就在想，既然是向金庸致敬是吧？那这个。指定不能死啊，下面是不是得藏着一个什么古墓派啊？啊， 这个反正肯定是没有死啊。 嗯， 就是这样的剧情，很多这个观众看完了之后都觉得，哎呀，你看、 嗯、 这个编的不合理、 嗯、 啊。 所以有人说了，是不是要上演一出归来呢？归去来呢？ 哦，合理不合理这事儿啊，有一天我和一个作家聊天，他新写了一部小说叫《祖先的爱情》，我说你这里头好多看似都不合理，很多人看都不合理。他说你觉得不合理的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些都是我查史料，我在文津阁查史料，当时历史人物真实说的话。他说生活这个历史远比你想象的要不合理的多、 啊、 你想象的也许是合理的 啊、嗯、好吧，所以说真有绝情谷、哦、我找找去。 你找找去吧，那是两个层次的真实，我觉得。 嗯，现实生活当中也真有逃婚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哎， 但是我不那么想。 你觉得阿俏说的怎么样？阿俏说一眼可顶万年人，若对了人不对，到死也是无言。我觉得阿俏聪明极了。 嗯，这个我相信。 是吧？ 啊，我相信。 他要一个女的对一个男的这个审美说，是沈达这样的，他能选沈达，那是他太聪明了。 嗯 嗯， 是。米夏，你看了几眼？ 我什么看了几眼啊？ 就是看几眼才选对。 我经常看走眼，对于搭档这事儿，我经常看走眼。 这位朋友说，找个大姐大愿不愿意？等一会儿啊，我去问一下我媳妇儿，再告诉你们。不是，那你这怎么问呢？怎么问媳妇儿？媳妇儿，你说我找一大姐大，你愿意不愿意？这不合适啊，这。 你媳妇儿当时啊，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大姐大， 谁才是大姐大 啊？对，然后你就接不住了，我跟你说。 嗯，是，我觉得这事儿吧，你还是自己在心里问问吧啊。最后这个我们不负责任、啊， 你也只能在心里问问了，是吧？ 是，但是我的感觉不一样。我觉得戏现在发展到这个情节吧，我之前我就说了，我不希望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搞笑的，或者说油腻的哈那种感觉，或者特别过分的模仿。我希望看证据。其实从后面这些冲突当中来看的话呢，编排的还是相对紧凑的，包括刚才所说的这种配角演的都是非常的让你就是跟着他走，眼珠子不带转的。 我说你怎么干眼症犯了呢？我希望 这算工伤吗？ 啊，算。嗯，给你来点眼药水儿。啊， 就是我特别喜欢看一场戏，就是这个张丽和演那个张曼琳的那个角色的演员 啊， 刘奕君。 刘奕君，他们俩以一不是要以一对白啊，就是 差不多吧， 对峙的， 对峙的， 对峙的。那个特写啊，把刘奕君那个眼珠子都要快特写出来了。 要不说刘奕君是个好演员吗？ 真的演得好。 他其实是有比较有文艺气质，就是文化范儿的那种感觉的那样的演员。但在这里头，他饰演的那个人物就是比较糙，然后比较匪气的那么一种。你看他切换得很好。 对，不过我个人意见，我觉得他有的时候那个张力太大，稍微还要再收一点。 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所以他就努着往那头， 稍微有一点点努、 有过吗？ 有一点点，就是他那个脾气太容易上来了，他可能为了表现那个角色啊，暴躁的还易怒的那个角色。但是我想，再暴躁的人，他可能也分场合，在跟他大哥啊，还有三弟之间，他那个气有时候出来的太快。 就是他外在形象上，他不是那种匪的感觉。所以他要从神态呀、肢体语言呀、眼神啊、去够这些。 哎，好，那关于这个远大前程，我们就暂时说到这儿啊。周六我们要说什么了？ 啊，周六要追一部新的这个电视剧，浙江卫视昨天晚上刚刚开始播的，叫《下一站别离》。 下一站 别离。哎，我发现这于和伟这演了一系列下一站，我这在网上搜的时候是下一站离婚。好像下一站婚姻，他和刘涛一块演的。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听到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下一站别离就是别离婚呢，还是说下一站 再见 吧？ 是吧？下一站别离、 是啥意思呢？ 我觉得 看的话， 第一眼看去还是第二种吧。下一站别离。 其实这个戏啊，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同时演，聚焦的是爱无能。爱无能，米夏上次我们聊了一次哈，反正在这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有时候活得很累哈，不敢爱，不会爱啊，或者说怕爱错了，怕受伤害。总之呢，这个戏反映的背景还是比较的沉重，但是好像演的是那种轻松的范儿，是吧？ 我觉得你一定不会喜欢的，但是我看着还行， 为啥？ 因为你要求高啊，你苛刻。 女主角好看吗？ 李小冉，你说好看不好看？但你一定看不上于和伟， 为啥？ 啊，你自己琢磨去吧。就是高富帅他都看不上。 不是，我还是有胸怀的，好不好？ 小点，来吧，你快放这段录音吧。 哎，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演绎的录音啊。我们要不先不说，让大伙儿听听，好不好？ 好。 哎，大家能猜出来吗？这位听众朋友演绎的是哪出？ 这也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啊，就是诵读与观剧系列活动中收到的来稿啊，这个听众特别的棒啊， 来， 咱们播放一段他演的这个话剧， 一起欣赏一下。 爹，你也病着，犯不着发这么大火。说实话，我们俩各有所好，就是不愿意伺候这些个鸭子，混账。说话不摸摸脑袋，你们哪个不是吃鸭子饭长大的？你爷爷14岁进京，两条板凳支一块案板起的家，买下这块地那年正好生了你，爷爷给你起名叫茂昌， 为的是咱们唐家祖祖辈辈守住这份家业。谁也没说把巨福德给卖了，你别说话，看看你那样，你妈就是生了你落下病死的，不如不要你这个孽障。哼，您这话也太绝乎了吧，没有我您活不到今儿个。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你给我走。我不孝顺，你看看这是什么，割骨疗亲。大哥，你唱的戏里头有吧，那是假的，这是真格的。上回爹久病不起，是我割了这么一块肉放在您的药锅里，您才好的。明白了吧，我的肉当药引子，您喝了这病才好的。爹，爹，子熙，我在这儿呢，掌柜的，你得挺住了，大夫这就来了。我不要，不要大夫，去，快去请陆梦石。 感觉好像在剧场里看戏一样。 我们听众真的特别专业啊。 是。 我觉得比主持人配的都好。 嗯。啊，有一种。演的不好。 也不用这样，这样自己贬低自己。 我真的不行。他那个北京腔我学不会。 哦，那这个是的。 对吧？ 你那儿话你都那个什么、 儿话还行，就是他那个腔你会吗、哦、 你看你这个腔你就说的不对，他这个腔我还不太会学。 这京腔京韵啊、真的。 这得是成长环境，是骨子里 的 啊。 嗯、没错。 这个学不好咱就别学是吧，保证正确、起码说普通话能标准是吧。这个是这样。 我怎么感觉我普通话也说不标准是吗？ 哎，没有，不要自卑啊。这个我们呀，现在我们的公关部正在负责从这些投稿音频中甄选出24位听众作为特邀嘉宾，在4月25号要到首都剧场，咱们一起庆祝北京文艺广播的24周岁的生日，而且呢，大家一起来观赏由著名演员濮存昕还有龚丽君主演的仁义名剧《杨麻将》。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往上面往我这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传自己的录音了。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点子目录，进入这个录音的环节，把您擅长的喜欢的这个选段把它找出来，然后发送给我们。 它是这样，就是说有4段仁义经典话剧的选段和台词，您选一段然后自己录了，时间不超过2分钟，录音要附上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一个邮箱。 嗯， 这个邮箱就是诵读小站的汉语全拼，诵读小站 @163.com。 哦，诵读小站的全拼 @163.com， 不超过2分钟、啊。 好，然后呢，我们就有机会一起去看戏了。 4月25号，我们相约首都剧场。 你想你有票吗？ 我可以把你带进去。 把我带进去哈。我们再带一个听众行吗？ 行，再来俩听众啊， 我们站着啊。那个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还有一个戏也值得大家看一看，就是马上要播的这个《真爱谎言》。 真爱的谎言， 哎、这个戏偏严肃，以缉毒为背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戏的预告片。 And I'm straining to read， 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不要？ 几年前的金远已经死了。就当没有什么事，我们俩不仇不爱不恨。 因为男人他是不是爱我，我心里清楚，我看得出来。 记住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别说了。花了那么大的功夫，找出了你7年前的女朋友，这背后可能没那么简单。 纪元要是真的被抓，大家都得完。 我要对乔梁动手，这是不可能的。 就算连警方不怀疑你 需要帮忙吗？ 我都怀疑你了。

1500啊就能买到3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另外呢还会再免费的送给您1400元的话费充值卡，使用起来呢也非常简单，不管您是移动啊、联通啊还是电信，不用换号，只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充值使用，记好电话400-919-6686 400-919-6686。其实各位可以想一下，5.5块在市场上能买到什么酒啊？但是今天5.5块咱能买到的可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您订购成功之后呢，是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的，您验货满意了再来付款。时间呢还有1分钟了，电话最后来说一遍是400-919-6686 400-919-6686，祝您好运。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办款需谨慎。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今天为大家带来呢，是在年后的时候开春以后大家非常喜欢的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的鱼罐头超值组合。首先为大家带到的是酱香味的30罐，豆豉味的10罐，同时为大家加赠的是香辣的8罐，足足的48罐，市面上每一罐22块钱，价格要1100多以上了。但在今天咱们的抢购时间呢，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成功拥有了。 是的，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是非常的劲爆啊，而且呢口味非常的丰富，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阿尔蒂三文鱼销售3年多来难得丰富的一个组合。 对， 这个组合呢也是很多朋友过了年以后说了，哎呀，我们家里的这个挪威三文鱼的罐头呢全都吃完了，你们还有吗？所以在这个要求下，我们紧急备货给大家筹备的这个组合。 没错，但是我们的组数非常有限，如果您听到的话赶紧加急多组囤购，2组3组都可以的。 好的，我们今天有酱香的三文鱼30罐，豆豉的10大罐，香辣的三文鱼8大罐，一共是48罐，市场价刚才说了要1000多块钱。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800、600、400，今天我们只要299， 每次合着一罐也就6.3块钱，是深海进口三文鱼。 对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有人说了48罐且吃呢，我跟你说凭我的经验啊，这48罐真吃不了多长时间。 对， 因为我们孩子啊、大人啊、老人啊，甚至男的女的都爱吃啊。 对，你看拌饭一罐，拌面一罐，早餐给孩子再做2罐，晚上老公回来了加夜宵再吃2罐。 对， 或者是您中间郊游啊、踏青啊，都能带个3-4罐的，所以这48罐可能也就吃不上2个礼拜。但是2周之后有没有这样的组合和价格，真的不敢给大家保证。 是的，所以呢，见着合适的咱就不要放过啊。 对对对， 会过日子真的要这样啊。 对，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呢。我们有酱香的三文鱼30罐，豆豉三文鱼10罐，香辣的三文鱼8罐，一共是48罐。那么市场价的话就得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299，合一罐也就是600多块钱。你说这600多块钱买一个好的矿泉水都不够。 对呀、啊，买个好点饮料，打车起步价都不够了。 是的， 但咱现在能够吃到的是挪威进口的深海三文鱼，而且呢，每一罐当中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还是老人放心吃，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299拿走48罐的挪威三文鱼罐头啊，有酱香的，有豆豉的，有香辣的，非常合算，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其实说到三文鱼呢，大家可能马上脑子里会浮现一个，就是说日本，另外就是说刺身， 对、 啊、像世界上出产三文鱼的国家， 对 对 挪威非常好， 它算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区。因为挪威是属于北欧嘛，北大西洋的深海500米以下，这里的水温非常的冰冷，而且很纯净，没有什么污染。再来呢，有非常多的矿物质元素啊、微量元素等等这些营养，我们的三文鱼在这里生长3年，吸取非常足的营养之后迅速捕捞，所以我们吃到挪威的三文鱼是那种肉质很紧实的、大块。